好啦，咁嚟到今日孤军作战嘅最后一节啦，真係有啲难顶嘅，真係难挨嘅，真原来一个人自己一路讲呢都要諗下点样去撑成个节目，咁都明白上个礼拜希点样去撑成个节目嘅。其实我仲有下个礼拜嘅，如果大家下今个礼拜点样顺嘅，听埋下个礼拜一定要啊。好啦，咁嚟到最后一节喇喎。咁今节呢其实就想讲我諗两个都系属于叫做华语区或者亚洲区比较啲大嘅一啲盛事啦。咁对于我嚟讲起码系先啦。咁第一个想讲呢就其实喺今个月尾啦就会开始举行嘅，就喺香港举行嘅呢个香港亚洲电影节。今年应该系嚟到第十几届啦，都唔记得咗啦，好似第十四届咁样啦。系啦，咁香港亚洲电影节咁就由百老汇电影中心啦，咁去做呢个主办啦。咁今年呢就听闻就话佢哋会用呢个新戏院嘅，就会用呢个 My Cinema Yoho Mall 会做其中一间放映嘅戏院。咁亦都当然会包括埋百老汇电影中心啦，IFC 啊，或者系对温咁样啦。咁其实详细就未知嘅个戏院放映个地点。咁但系当然啦，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其实有啲资料其实官方嗰方面咧就已经公布咗噶啦。咁当中咧可以讲一讲嘅咧就系呢一个开幕电影先啦。咁开幕电影咧，嗱呢一两套电影咧其实都系有少少嘅来头嘅。点解咁讲咧？其实呢两套电影，首先啦，呢两位导演咧都系第一次拍呢一个剧情长片嘅。咁除咗系拍呢个剧情长片之外咧，其实呢两位导演咧都系参与咗一个之前有一个叫一个计划，就叫做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咁第一部嘅开幕电影咧，其实就系由张经纬导演执导嘅第一套嘅长片电影，就叫做《蓝天白云》。咁《蓝天白云》咧，其实真系系属于张经纬，佢真系自己第一套嘅一个剧情片嚟嘅。咁其实佢之前嗰啲就系、如果你话《麦乐烟红》啊，嗰啲咧就系其实嗰啲短片嚟噶啦。咁或者系佢之前拍咗好多唔同嘅纪录片，即系例如 KJ 啊，即音乐人生啊，又或者好似旧年嘅《少年之味》咁样啦。咁即系其实呢啲电影，我谂张经纬其实佢对于去捕捉呢一个青少年人嘅心态，其实都几十拿九稳嘅。咁所以其实佢今次第一部呢部执导嘅电影就叫《蓝天白云》咧，其实都系利用一个一件凶杀案啊，咁去捕捉呢个少女嘅心态啦。咁亦都借住一个女警察啦，就 Steffi 饰演嘅呢角色咧，去探讨翻呢个女仔之余咧，咁去睇翻其实点解而家嘅年轻人会去咁样去做呢？咁呢套电影其实系就属于第一届嘅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嘅其中一部嘅得奖嘅作品嚟嘅。咁其实都听咗呢一个电影都有一段时间㗎啦。但系一直都未完成啦。咁最终就今年啦，最终都完成咗啦。咁亦都已经 confirm 咗系有发行公司会发行啦。亦都成为咗今年香港亚洲电影节嘅开幕电影嘅。好啦，咁呢一套之余呢，咁另外一套开幕电影系边套呢？咁头先都讲咗啦，呢两套都系属于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嘅电影嚟嘅。咁另外一套嘅开幕电影呢，就系属于第二届嘅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嘅一个大专组嘅优胜作品。咁系由谭慧晶呢个导演执导嘅一套新嘅电影，就叫做《以青春的名义》。咁呢套电影其实来头都唔少，其实因为佢主演嘅呢，其实系有刘嘉玲，亦都有吴兆轩，亦都有刘天兰。咁其实呢套电影佢背后去投入份投资嘅咧，就系古天乐嘅自己嘅天下一公司嘅。咁呢套电影咧，由大致上嘅故事呢度都要去睇下，即系迟啲话俾大家知啦。咁但系呢套电影其实最我谂最令人去期待嘅咧，就系一来系刘嘉玲中即系再有新片拍啦。另外之余就系刘嘉玲同吴兆轩，而吴兆轩大家如果有睇呢一个《那天我们会飞》嘅话，我谂大家认得佢系边一位啦。咁两位一齐去即系去演呢一个角色嘅时候，其实会系点嘅一个效果？我谂我都系一个几有少少期待，去谂唔到去点样去形容一对嘅演员啊！因为我谂，如果佢两个一齐演出嘅话，会有好大嘅火花。 同埋亦都好耐冇睇刘嘉玲喺即系幕前嘅演，即系做主要角色嘅演出啦。咁、其实都好想睇下佢今次会拍呢一个年轻演员两个会点样样咯。咁、亦都今次俾香港亚洲电影节选做呢个开幕电影，我谂都唔多唔少系因为呢套电影个本身个水准啊，或者系我谂佢嘅特色啦，咁都令到俾佢成为咗开幕电影嘅。好啦，咁另外一套，咁另外两套啦，咁就讲闭幕电影啦。咁闭幕电影呢一套就係比较叫新啲嘅导演去拍啦。咁另外一套呢就係一位首度拿来，即係可以咁讲係完全係好有 skills 嘅一位导演去執导嘅一套电影。咁係边套呢？咁就係张艾嘉导演執导嘅一套新嘅电影叫相爱相亲。咁如果大家有睇到，即係有留意到冇几耐之前嘅一个金马奖嘅一个奖项提名嗰阵时咧，就知道相爱相亲其实都攞咗唔少嘅提名嘅，都有七项嘅提名，即系其实都几意外惊喜啦。咁即系又张艾嘉都其实继之前念念之后啦，咁今次又继续再自编自导自演。咁今次咧，佢拍呢套电影又系用呢个佢自己本身都几手到拿来嗰个叫镜头去讲呢个爱啊，或者系人际关系嘅。咁今次其实佢揾嚟嘅演员咧，亦都系好估唔到嘅。即系除咗张艾嘉自己演翻之外咧，亦都有曾经拍过《南风筝》同埋拍过呢个《狼灾记》嘅田壮壮去做呢个男主角，而其中一位女演员咧就系、曾经系演过呢个《华丽上班族》嘅朗月婷。咁呢几位演员，我谂呢三位演员都已经系令到我系好想去睇呢套戏嘅。咁当然啦，张艾嘉都相隔咗几年之后，由念念讲完呢个亲情。好啦，又返嚟呢一个相爱相亲，都系讲呢个亲情嘅时候，佢会点去描写呢样嘢呢？咁我諗都系一个几期待去留意嘅一部电影啦。咁另外一套闭幕电影呢，我諗呢一位其中一位导演呢，我諗大家对于佢摄影呢就应该会系好认识㗎啦。咁但系对于佢執导电影嚟讲，其实对于喺我自己角度嚟讲，我諗我自己依然系维持喺呢一个佢当年系同呢个许美静同埋浅野忠信拍嘅三条人。因为听闻之前嗰套香港三部曲呢都俾人闹到满城风雨，咁我都冇最后都冇睇啦，咁但系都有机会睇下啦。咁其实讲系杜可风啦。咁除咗杜可风之余呢，另外拍咗一位新导演呢就叫白海。咁就拍咗套电影叫白色女孩。咁白色女孩呢一套电影呢个卡司又系鼓励唔到嘅。佢揾咗小田切让，亦都揾咗近期我諗都比较多人鍾意嘅一位所谓嘅文艺女神叫袁丽琳。另外再加埋白子呢几位演员去演呢个电影啦。咁其实套电影就系讲緊呢一个系以呢个渔村嚟做呢个背景嘅。咁其实就系因为小田切让嘅出现啦，而遇上到袁丽琳啦。咁其实之间佢哋一个扑朔迷离嘅爱情故事嚟嘅。即系当睇完之后又第一刻諗就系应该有杜可风喺度，啲摄影应该唔会差得去边嘅。咁其实睇预告片嘅时候都会觉得啲摄影真系应该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佢再咁样讲故事落去，佢会讲咩故事呢？咁我諗拭目以待啦，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下嘅。咁其实讲咗开幕同闭幕电影之余呢，其实我都有啲嘢想讲嘅，就系隆重首映嗰两套电影呢，其实我更加系热切期待。点样咁讲呢？其中一套隆重首映嘅电影，隆重呈现嘅电影呢，其实就系属于由杜汶泽啦自己自编自导自演，三个岗位做晒，系佢第一次咁样去拍一套电影嘅，就叫做《空手道》。咁呢套电影系除咗佢之外咧，其实入边嘅卡司都系好值得留意嘅，就系有杜汶泽之余咧，亦都有翻邓丽欣。咁邓丽欣头先喺《蓝天白云》已经出现咗啦，咁而家《空手道》亦都系邓丽欣嘅。咁之后除咗佢两位之外咧，仲有欧锦棠啦，同埋另外一位我谂大家都应该好热切期待佢喺电影入面演出嘅，就系苍田普超。咁即系当年呢个喺好多香港电影入面都系演呢个武打角色嘅呢位演员咧，今次就俾杜汶泽租翻嚟香港，咁就拍呢套《空手道》。我谂都估唔到嘅就系杜汶泽今次佢拍以呢个空手道嚟做呢一个题材去拍呢个电影，唔知佢会系拍成点之余，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大惊喜就系 好难得系见到杜汶泽中肯去尝试唔同嘅一个岗位啦。咁除咗之前佢都试过做监制啊，咁今次就做呢个导演，即系我都希望会有一个好好热切期待或者系好意想不到嘅一个杜汶泽，睇下佢会咁多年嘅转变之后，咁多年改变嘅之后，会而家出嚟嘅成果会系希望有目共睹咁样。咁另外一位咧，另外一部电影咧就系属于呢部电影其实都听咗好耐噶啦，因为我谂年头嘅时候喺呢、这个喺呢个影视娱乐博览嘅时候咧，都已经知道有一套电影嘅。咁其实呢套电影就系嚟自一个新导演啦，都叫咁系李子俊执导啦。咁就演员咧系有阿张俊、余文乐，再加明永山，同埋之前喺呢一个贪狼有演出嘅吴越嘅呢套电影叫《狂兽》。咁呢套电影其实都听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只不过点解一直都未上咧？啊，原来就系嚟到亚洲电影节，佢做呢个隆重呈现嘅。咁呢套电影，我谂相对于头先所讲嗰几部电影咧，其实呢部应该系比较商业味道比较重少少。咁我谂都系一啲一贯嗰啲可能打斗比较多啦。咁我谂其实佢个 concept 其实都有少少系似贪狼嗰种嘅感觉嘅。咁但系啊，原来唔知啲位新嘅导演去拍嘅时候，点样去公介呢几位演员啦，同埋佢嗰个当中嗰个打斗场面啦，咁都希望可以睇下有啲新嘅唔同嘅火花啦，演出咁样样。咁其实睇翻今次咧，亚洲电影节呢几部电影咧，我谂除咗系张艾嘉之外咧，其实几位都系可以话一个新导演嚟嘅。咁其实都可以话亚洲电影节开始系去推荐或者去支持一啲比较新嘅导演啦，咁令到可以大家去睇多啲，更加扩阔佢哋自己视野空间啦，即系可以睇得更多新嘅导演去拍出嚟嗰个成果点样。好啦，咁讲完亚洲电影节啊，讲埋个日子先，佢日子就系10月31日。至到11月20日嘅，咁当然啦，之后有啲咩详细嘅消息咧，咁我哋其实之后都会喺电影出先睇，都会再希望可以以第一时间都会同到大家讲啦。好啦，咁嚟到最后一 part， 咁嚟讲乜嘢咧？好啦，咁啱啱头先都所讲，其实提及过呢套电影嘅《相爱相亲》喺呢一个金马奖入面咧就攞咗7项提名啦。咁其实金马奖咧就喺10月1号嗰阵时咧晏昼嘅时候咧就已经公布咗所有嘅提名名单。咁其实嗰阵时金马奖我谂嗰刻咧应该都好多唔止我哋香港嘅观众啊，即系台湾嘅观众又好咧，其实大家都好想知道啊，今年其实金马奖会有啲乜嘢嘅奖，即系有啲咩嘅提名名单咧，会唔会有香港电影啊？亦都话会唔会有好多台湾电影会出现啊？咁样啊，其实今年就要话俾你听，就系今年真系比较多台湾电影系提名嘅。咁嗱，大家就可以睇下。听下以下名单系点样啊？好啦，咁喺最佳剧情片入面咧，咁我谂当中有几部电影可能大家就未必咁认识嘅。咁其中有一套就叫《轻松加愉快》啦，咁一套叫《嘉年华》啦。咁另外有两套咧，就系台湾电影。咁其中有一套咧，我就自己睇咗噶啦，我就系今年非常之中意嘅一套台湾电影嚟嘅。咁呢套咧就系叫做《大佛普拉斯》。咁我谂呢套电影我会迟少少会同大家去倾下啦，因为其实呢套电影个导演啦黄信尧咧，其实佢之前就拍开呢一个纪录片同埋一个短片嘅。咁但系今次佢将佢自己本身个短片叫大佛咧，就变成一个长片叫大佛普拉斯。咁但系我谂大家可能会怀疑啦，啊，你将呢个短片变做长片，会唔会有啲怪怪地啊？会唔会系夹硬拉长咗咁样？咁我就而家卖个关子先，我就唔讲住，我就留翻迟啲就同大家讲啦。咁另外除咗呢套之外咧，就另外一套咧就系由女朋友男朋友嗰位导演杨亚哲执导嘅《血观音》。咁呢套电影其实都唔惹少，因为佢当中嘅其中有啲演员咧，都系有提名到演员嘅奖项嘅。咁嗰个边位咧，一阵就会同大家讲讲啦。咁另外就系讲讲就系最佳导演啦。咁最佳导演入面咧，有几位我谂都系好熟悉噶啦，大家都包括就系张艾嘉啦，《相爱相亲》嘅张艾嘉啦。咁头先呢套，另外呢个咧就系阿杨亚哲啦，头先所讲嘅《血观音》。 咁另外呢，头先呢一位导演呢，头先嘅最佳电影呢就冇佢份，反而最佳导演有佢份，呢个就係许鞍华嘅《明月几时有》啦。咁另外就两套电影呢，头先都有提及过嘅，就轻松加愉快嘅《敌军》，同埋呢个嘉年华嘅《文彦》，呢五位呢就提名最佳导演嘅。好啦，咁最佳男主角就有边几位呢？我諗呢几套戏入面，我睇咗两套啦，咁唔知大家睇咗几套啦。咁第一套呢就係庄海芬，就係咁佢目击者。咁我諗大家应该如果记得早几个礼拜之前我讲过呢套係我自己今年真係唔係咁，即係呢半年入面唔係咁鍾意嘅一套电影呢，就係、是目击者啊，但点知就俾阿庄海芬就提名咗呢个最佳男主角啦。好啦，咁另外除此之外咧，呢、這个我谂大家都应该系有少少嗌咗出嚟啊。点解咧？因为金城武系第一次提名呢一个最佳男主角嘅，就系凭住呢个《摆渡人》提名咗最佳男主角。好啦，咁另外咧，另外三套电影啊，呢三位演员都系点讲咧？我又觉得呢三位都。啊，佢有冇得斗呢？因为其中一位我唔知啦，咁一位就係、是、其实系嚟自呢个内地，应该内地演员啦，就系、是、叫徐门啦，咁佢拍呢套叫老兽。係啦，咁另外两位呢，一位就系黄渤嘅冰之下，另外一位呢，其实头先我提及亚洲电影节时都提及过个名㗎啦，就系、是、田壮壮嘅相爱相亲。啊，咁你咁諗，田壮壮有提名。点会张艾嘉冇提名啊？冇错啦，张艾嘉亦都系有份提名呢个最佳女主角嘅。咁除咗张艾嘉之外，仲有边几位呢？咁另外头先都有提及过嘉年华啦，入边呢套电影嘅，咁有位女演员叫文琪啦。啊，咁文琪呢位女演员，其实我翻查翻啲资料，其实呢位演员都几年轻嘅，其实都唔系一个即系叫做演技好多经验嘅一个女演员嚟嘅，但系啊，原来佢今次除咗提名呢个最佳女主角之外咧，咁原来佢仲有份提名呢个最佳女配角嘅，咁应该可以讲讲啦。咁除咗佢两位之外咧，咁另外就系一套就系、是、尹馨啊，咁尹馨其实呢套电影就叫《川流之岛》。咁其实《川流之岛》咧，如果大家有去到即系。睇到呢、這个早一两个礼拜前嘅一个Independent 红猫国际电影节入面呢，其实川流之岛系选咗呢个开幕电影嘅。咁就系呢套电影嘅一个女主角就尹馨啦。咁另外啦，仲有两位女演员，边两位呢？其中一位呢就系、是、我諗近期都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嘅一个即常客啦。佢今次就凭住阿陈玉芬嘅呢套电影叫《剑芒川》啦，就提名呢个最佳女主角就系舒淇。咁除咗舒淇之外呢，另外一位呢，啊呢、這个真係我諗大家都可能希望佢攞到啊。因为就係头先所讲杨雅哲嘅呢套电影《血观音》入面呢，原来就搵嚟咗魏英雄佢嚟做呢个女主角嘅。咁魏英雄呢亦都係有份提名呢个最佳女主角嘅。好啦，咁亦都讲埋呢个最佳男配角同埋最佳女配角喎。最佳男配角呢，咁你都可以快快地咁讲啦。咁当中你都有提先所讲我自己好鍾意嘅电影呢，就大佛普拉斯嘅呢个男配角啦，大立人。咁另外一套戏就叫《绣春刀二修罗战场》入面嘅叫雷佳音。咁另外一套电影就係、是、呢套叫阿利夫。咁其实呢套系一套叫有少叫同志题材嘅电影啦。咁系佢嘅导演呢，就係、是、之前有拍过《父后七日》嘅一个黄玉麟。咁呢套电影嗰个男演员呢叫陈竹升。咁另外两位演员，呢两位都系有少少几意外惊喜嘅。咁一位呢就系、是、目击者入面嘅李纯。其实李纯呢就是、李安嘅仔仔嚟嘅。啊，咁佢今次都有份角逐提名呢个最佳男配角啦。咁另外一位呢，我諗大家都系啊几估佢唔到嘅，就系、是《明月几时有》入面嘅梁家辉。咁女配角啦，亦都可以讲讲有几套，我谂都系有少少几意外惊喜嘅，就系咧，红衣小女孩二嘅许慧玲，佢旧年就凭住红衣小女孩提名咗最佳女主角，佢今次就凭住呢套就提名咗最佳女配角嘅。咁头先所讲啦，文琪啦，呢位年轻嘅女演员，咁头先提名女主角就系嘉年华啦，咁佢女配角提名咩戏咧？就系杨亚哲执导嘅《玉观音》啦。咁另外有一套呢就係、是、相爱相亲，头先张艾嘉嗰套电影啦。咁佢今次另外一位女演员就吴妍珠就提名咗最佳女配角啦。咁另外啦，啊呢两位我都觉得系应该系要佢一高下嘅，就係、是、接线员，我自己睇一套都 OK 嘅，一套唔错嘅一套台湾电影啦嘅陈湘琪同埋明月几时有嘅叶德娴。哇，呢两个真系应该可以斗一斗添啊，真系。 好啦，咁亦都最后讲埋少少嘅就係最佳新导演啦。咁最佳新导演呢，呢几位导演入面呢，咁我其实自己就睇好其实几睇好就黄信耀嘅大佛普拉斯啦。咁但係其他嘅演员其他嘅导演都几强嘅。即係包括强尼海克嘅王希啦，分贝人生嘅陈胜吉，老兽嘅周子源，同埋头先所讲川流之岛嘅詹京林，呢几位新导演我諗都系一啲啊几值得留意咁样嘅导演嚟嘅。好啦，咁讲埋剧本喎。剧本啊，最佳原著剧本咁点会冇呢一个相爱相亲啦，结果真係有相爱相亲嘅。咁亦都有阿利夫啦，剛才所讲黄玉玲嘅执导嘅导演嘅电影啦，同埋血观音啦，老兽同大世界。好啦，嚟埋最佳改编剧本。最后呢几套我諗大家熟悉嘅应该都系摆渡人同埋达普拉斯，剛才我所讲过嘅。咁其他嗰几部电影就系徐浩峰編写嘅倒背藏身啦，严歌苓佢編写嘅芳华，同埋李保罗編写嘅川戏。哇，即睇完呢啲嘅提名名单，其实都自己觉得哇，今年啲提名都希望唔会好似旧年咁样爆呢个双影后出嚟啦，因为旧年嗰个真系爆晒烂啊嘛咁样。好啦，嗱，今日原来时间已经差唔多啦。好啦，今集希望大家顶得顺我一个人自己做一集啦。其实下个礼拜做一集嘅。咁下个礼拜咧，其实就会讲翻多少少关于新上映嘅电影啦。咁亦都希望吓大家支持一下小弟，希望佢去我嘅blog 啦，或者个 Facebook page 啦，《视野观影》啦，同埋《戏观影纪事》嘅 Facebook page， 咁大家一齐都去睇下电影啦。下个礼拜见，拜拜。